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闷日。 今日2022年5月23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一个又系好多新闻，今日发生咁多事咩？乜 冇白事，所以天气报告先。 桥本环奈又中冇肺， 又 咁潮，佢有冇多人都中咗两次啦？咁声优都有人中咗两次咯。 大家唔系担心佢嘅身体状况。仲咁系因此而又有啲演出要终止，咁啊，搞到个 千与千寻嗰个舞台剧就要暂时 hold 起住先啦。 系搵人代演啦，要、哦、个幕啊。 啊系啊，佢因为应该好似系双主角嚟嘅 double 因为舞台剧好兴就咩 double 剧双主角 double cast 咁咩，例如系单日系呢、這个，双日就嗰个嗰种，咁仲有上百世嘅。 所以都有啲影响啦，叫做咁啊，提一提啦，所以就 系啦，咁就呢啲就 咁跟住都系啲算系唔算冇肺相关啊？呢、這个 应该咁讲咧，其实几微妙嘅，系只系本身会做，系日本特别嘈得好紧要，就系黄超人 revise 无啦啦就突然间就喺网上嘈起上嚟，就话佢讽刺反疫苗，因为其实佢剧情有一部分就系 finish 个组织就帮啲人打嗰个印。咁咧佢就话打呢个印咧，咁咧啲人就话打呢个印咧就等就系恶呢个印系恶魔印嚟嘅。咁咧有啲人就将佢解释做咩？用嚟讽刺打疫苗等于打恶魔印一样。咁就好多错， 即系人类退化政策咁样啊。 系啦， 咁啊其实本来打个印咧还好嘅，但系咧就好真系好死唔死啦吓。佢个位咧就啱啱好就系正常。如果你打疫苗嘅话咧，就可能系会打呢个位嘅，有你嘅上臂位。就是那个打针位嚟嘅，当然啦，其实唔一定嘅。不过咁啊，啲人话会唔会佢又变咗一连串啊嘛？佢变咗恶魔崇拜者乜乜七七，会唔会系话讲好似系啲将嗰啲疫苗阴谋论啊，好似有啲不谋而合咁？咁啊，佢咁大概咁嘅意思啦。 因为嗱，呢样嘢其实我几喺海外会比奇怪就系、是、喺日本咧打唔打疫苗，其实有时已经去咗就叫我认为有咩所以叫霸凌嘅被捕嚟嘅，即系解释就咩啊？只要你话你系反疫苗啊，你提出唔同意见，人哋就霸凌你嗰种啊。即系喺外国，你其他国家或者香港，你唔会有呢样嘢，就系咁唔打咪唔打咯。但系喺日本，你就咩？佢经会有一批人咧，系定期地就咩话闹啲反疫丑化反疫苗嘅人。总之就咩？你提出你话你反疫苗啊，即刻咧就可以丑化你，又话咩点咩？喺我印象中咧，华文圈冇，海外欧美都唔多国眼有，系日本先有咁嘅嘢嘅咋，系好奇怪嘅呢样嘢系。 日本嘅状况啦，就系、是、其实日本系有一班人 好坚持啊。 嗱，唔系讲紧冇肺疫苗啊，系所有疫苗，系认为所有疫苗都有问题之如此类。喺美国都有一班嘅，应该系同一班人嚟嘅，同一类人啦，应该系话。咁就认为譬如我谂大家都可能听过打疫苗会自闭症啊，嗰类新兵例得啦。虽然嗰篇嘅原始嘅论文啊，系俾人差人住到要落翻架嘅，咁。好啊，总之就系有一个咁嘅人啦。咁然后日本其实系有个文化系一路都惊，因为日本系真系曾经试过类似嘅控制国民嘅行动，不过就唔系真系咁科学地去做啦吓。二战嗰阵时系有做过类似咁嘅嘢，去即系我类似系指控制国民嘅思想啊嗰啲嘢啊，所以令到佢哋系好警戒呢个国家嘅权力去控制个人嘅自由啊嗰类嘢嘅。咁两样咁啊，所以如呢个故事系唔系想影射佢咧？其实唔出奇嘅，因为都有翻一定人数。如果咁啱佢系编剧，而佢想隐晦地想将呢个传说传出嚟，有机会嘅。但系如果系去到呢个地步嘅话咧，我觉得只不过系人要警戒国家权力去干涉你，即系等于同啲咩棱镜计划啊，你伊藤计划嗰扎系类似嘅状况嘅啫。其实就算佢真系想传达呢样信息，都唔系一个值得话要去质问佢，或者系去质疑佢，或者系要铲佢嘅地步。我觉得， 但系即系所以反疫苗咁讲就系，所以抹黑反疫苗方反疫苗啦，即系不论咩疫苗都好啦，反疫苗喺抹黑反疫苗方面咧，喺日本嘅传媒入面，因为网媒界咧都其实我都系算系几认真嘅。即系总之就我因为呢两年嚟，因为呢两年嚟搞咁多嘢出嚟咧，系差就 keep 住就咩啊？长期系入你，总之佢一防分嘅反疫苗啲人咧，佢例如话系扮毁灭嗰个金毛嘅咧，嗰条有反疫苗咧，佢真系喺大事报就当小丑咁扮。即系我睇见就使唔使咁严重啊？咁你支持疫苗就支持疫苗咯，你都抹黑反疫苗啦，咁严重啊？ 即系我觉得就系、你真系完全当霸凌咁做嘅啫，班友 系啊， 几日本人嘅风格其实系 嗰单，我哋都有报过，印象中 系咯，有报过。 咁啊，顺便讲埋个后座啊，后座就系嗰条友仔，我哋当趣闻咁报啦吓。咁后屘佢又俾警察问嗰啲好小事嘅啫，后屘佢好似真系中咗冇肺，然后好翻，调翻转就话啊，呢个冇肺，佢话冇肺真系存在，佢唔系反疫苗嘅，佢系话冇肺阴谋论，即系冇肺系不存在嘅。咁佢中咗招，佢咪知道哦，原来真系存在嘅咁样咯。 就系咁样又即系，但系 我冇正常啫。你中咗，你咪知有仲存在过咯。即系嗰一种系再极端少少，有同反疫苗有啲唔同噶，你啱啱嗰度有少少唔正确，因为佢唔系反疫苗，佢系话佢不存在，话呢个系一个阴谋论。咁全世界咁多人中招话佢系阴谋论，我又觉得有少少拉高嘅。 但系咁即系日本人反，即系佢呢种反疫苗嘅抹黑系，即系佢有我唉，算啦，我又唔想再讨论呢咁社会咁实物人民社会学嘅问题啦。 类似咁嘅状况咧，其实咧你可以睇翻一本漫画叫做《死亡预告》嘅。即系我哋当年漫画奖系我哋当年仲搞紧漫画奖嗰时有提过啊， 讲过啊。 其实讲嘅嘢系几乎系一样，而且嗰边仲要明显好多。但系你唔会觉得佢系一个反疫苗嘅漫画嘅，老老实实。你有啲人系冇睇套嘢，就纯粹咁样见到黑影就开枪，见到佢好似话系反疫苗咁，佢就开枪。我觉得有啲咩就点解要咁样讲咧？就系、是、你睇翻《死亡预告》，你就系见到其实佢只不过系提出一种国家控制人民嘅一种想象啊，你可以咁讲啦。因为咁样去，因为日本系向来系有呢个警惕喺度嘅，咁。所以佢提，因为嗰个国家咩国防乜乜出啦，日日啦，有兴趣可以睇我而家我依然推荐嘅，除咗佢个结局好卵扑街之外咧，就其实大部分地方我都相当推荐呢套嘢嘅，你可以去睇一睇。其实只不过咁样警惕嚟嘅啫，我觉得无论系支持疫苗嗰边定反疫苗嗰边，都唔使对呢件事太过紧张啊，老老实实，呢个只系日本一个民性嚟嘅啫。好啦，咁啊， 系啦，好啦，咁啊，讲下 我哋日本国民嘢啦。 咁咧，其实1月1号咧就爆出嚟啦，山田福星就重制啦 ，remake 啦，就咁就一直都净系公布咗男女主角声优，咁就呢两日又公布埋四个主要声优，咁就阿面堂就系宫野真守，咁内田真系就系三日忍，蔡元芳就高木涉，樱花老师就系泽城美雪。我嘅睇我睇法就系、是，虽正路到觉得就系、是。完全你唔睇咁保守呢，因为知系去到就咩，一睇完个声优，跟住听完个角色名，你觉得就系佢咯，冇问题，完全正确啊。因为通常你知声优噶啦，公布咗你梗系有啲意见啊，呢个好啲，嗰个好啲。但系依次系去到就哇度身订造咁，你使唔使咁？你使唔使咁惊啊？咁保守啊？完全系用大牌，用你最常识估到嗰批，完全唔考虑过嚟话事务所捧下 K 卡嘢。喺呢个情况下，我觉得啊几好嘢、啊。 我调咁样调翻转啦，咧首先呢个企划本身嗱，因为佢应该就唔系嗰啲超长期嘅动画嚟嘅，所以 一年份， 所以咧就唔需要惊嗰啲因为如果系好似譬如你叮当接棒咁咧，你接嗰个新人咧，你仲要考虑唔系定新人啦，你仲要考虑佢日后嘅嘢。如果你玩得太大牌嘅话咧，佢后边同你讲喂我唔得闲喎，咁你好捻麻烦噶嘛会。咁所以佢呢、這个就只系一年定死咗，因为原作就咁长㗎啦，大家知㗎嘛。咁所以佢可以用大牌都唔使驚佢话后面会望到唔得闲帮你整。咁你调返住亦都系佢都冇咩特别必要去捧个新人。第三就系、是、小学馆嚟㗎嘛。即系小学馆向来都保守㗎啦，佢啲组织嗰啲政策。咁啊，所以揾啲保守地揾啲人，佢亦都冇特别佢自己本身啊，冇特别利益瓜葛，佢要话同边啲声优佢特别有啲要合作啊，要捧人啊之如此类，咁所以佢选择呢、這个，而佢亦都俾得起啦吓，山田女福星啊大佬， 最稳定啦， 准国民级动画啊，你就话我听，你话我听佢搵请唔起呢扎人唔好难啦、啊，面你都要俾啦， 同埋呢扎人系真系完全系好简直，宫野真守配面堂，唔系因为宫野真守有陈公明咁嘅演技，而系。佢根本就系面堂白，佢个 style 行出嚟就系、 是，佢只要揾翻相对应嗰个风格嘅角色，尤其是嗰个年代咧，啲角色比较面谱化，即系比较定型啊，即系或者调翻转系后边跟住嗰啲角色变咗定型啦吓。总之就系比较形象个形象比较固定咧，系好容易揾到相对应嘅声优噶。 咁所以你要揾到嗰个领域或者嗰个系列啦吓，那个类型最大牌嗰件，嗰几件拣一个，好正常嘅，每一个唔会有人去质疑呢、這个呢种选择、 啊， 就咁简单咯。 好啦，咁就 咁啊，跟住就系、是、上个礼拜好大单，因为啱啱发生冇几耐，所以我哋变成咗要分两个礼拜讲啊。 但系结果系以极速收皮。 即系比我想象中快或者慢，因为我想象中要么就即时收皮，即系佢个事务，我哋上个礼拜讲到事务所啊，系未讲先讲咩啊？系啊，又要佢哋个茶番剧个嗰个单嘢啦。咁啊，本来谂住个事务所出完公告之后，佢应该会即系瞬间收皮，佢又唔收字，仲写到死捋烂捋捋咗阵。我一原本咗以为咧，佢咁样捋法嘅话，应该会捋到底噶啦，揸住啊，点知？速度极快，咁啊神主啱啱先讲话咨询紧法律意见啊嘛，跟住就已经系佢嘅代表律师，佢本人冇乜出声啦，已经系，咁就话代表佢去讲啦，咁啊讲咗几样嘢，第一就系、是、我之前都讲过啦，你系可以反对嘅，咁第二就系、是、跟住喺度研究紧呢个个案乜乜七七，好似讲咗好快的程度，我唔知佢后面做咗乜嘢啊，咁佢就行出嚟话。总之话我唔收钱， 特版权喺我手上面。 啊，但系我版权依然揸住喺手上面，行到呢度嘅佢嗰阵，咁跟住第一人就已经喺度话：，喂，你而家话唔收钱啫，我点知会唔会？因为佢个追索期啊系有几年噶嘛，我现在风头火势，咪话唔收钱去平息个火咯。大家平咗之后，我版权已经揸住，话几年之后我反否，有咩你有咩你拉我河啊？因为我呢净系喺个 Twitter 上面写唔收钱。并不能好有力地作为一个证据话我系放俾一个公众授权之如此类，佢只系话唔收钱啫、 嗯。 你要记得，佢连个公众授权都算不上，就算我当呢个系正式嘅法律文件都好啦，你都唔可以算系公众授权文件。咁嘅话呢，如果佢几年之后喺个限期之前同你讲，喂，我要收翻钱，咁你一样系一副都系嘅。而且啱啱之前我两个礼拜都讲过噶啦。佢如果咁嘅状况之下咧，你到时佢出一百封信，一封信回佢咧，佢已经回翻本有找噶啦。咁嘅情况，佢依唔大家唔会咁样去射佢嘅，咁啊正常啦吓，大佬你咁啊，结果就大家就 继续屌啦， 继续屌咯，咁啊 好啦，跟住就轮到阿神主出声啦，神主就话你各位可以随便使用，系唔需要登记嘅， 因为理论上神主都有佢个版权噶嘛。理论上啊， 唔系理论上，实际上佢嗰间就系东，嗰间就系、是、除非月 Julie 你换咗唔系摩西山铃木个头，总之你用，但系当你用，但系问题就系、是、大家总月 Julie 查翻嘅就系、是、摩西山铃木个头喺度讲嘢啫嘛。 啊呢样嘢咧，其实可能要上法庭拗嘅，点解咧？因为咧，你用蒙摩利沙个头，即系当然啊，神主会视为共同创作者嘅其中一个。啊，我哋好耐好耐，真系好耐之前讲过噶啦。二次创作咧，其实可以视为原作同二次创作者嘅共同创作嚟嘅，所以咧就理论上，除咗神主之外，仲有个创作呢嚿嘢出嚟嗰个人，系都系握有个版权嘅。问题就系、是， 但唔知边个啦。 第一唔知边个，第二呢个其实可能系一个集体创作，咁所以到时咁样变成一个明确的版权持有者就系神主，仲有一个系一个唔知嘅对象，咁啊唔知去边。所以神主授权嘅话咧，理论上都系 work 嘅。但系佢唔系独占咗个版权嘅，我睇一睇。 咁啊，神主就话到明噶啦，你哋系唔需要任何申请嘅，可以随便使用。 啊，呢个嗱，佢呢个公告咧就可以视为一个完全嘅公开授权啦。 啊， 咁啊， 咁就一讲咗之后，条友就即刻缩啦，放弃，即刻宣布话放弃啦。 我觉得系时间点问题，唔系因果关系嚟嘅，系后边律师有做嘢，因为律师嗰边佢个代表律师嗰啲系都喺后边啲法律事务所啊讲呢单嘢，咁基本上咧就明眼睇一知收紧烂皮嘅，一定可以收你皮。 嗱，我而家简单讲下阿神主嘅博丽神主，佢喺我出头讲咧就话，我问个法律事务所啦，东方 project 二次创作月 K 查翻剧嘅话咧，使用行为咧商标系唔需要商标力，系冇商标力延伸嘅，总之系话。用嚟做实况，假设咧系唔需要有任何问题，你都唔需要申请任何拉神，请注意，强调系唔需要申请契约啦，拉神系完全唔需要嘅。 啊，即系避免啲人去误堕，唔可以叫法务，误堕条友即刻陷阱就俾交钱俾佢。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其实佢要嘅唔系打官司告赢你攞钱，而系博你息事宁人，科水了事，所以一定要广传俾大家知道。啊，佢呢条友仔讲嘅嘢咧，其实你系可以唔使理佢嘅。其实因为调翻转讲啊，啲诈骗集团都唔系有咩理由可以收到你钱噶，咁但系佢都总系有人中招噶，你帮一百个总会有个啲咩你有个邮件未攞啊，即系嗰啲海关要揾你问话，公安揾你啊，嗰啲 唔使多帮咗一个得噶啦， 啊，你 book 一万个 book 中一两个已经有赚噶啦，就系咁样，佢就系谂住呢条咁嘅市桥啫嘛，咁结果就系最终咧要行出去，唔单止系要宣布放弃，要直接申请放弃手续。直情系夹佢，夹到佢要去签文件，申请放弃手续。呢一刻，我哋录音呢一刻，佢已经签咗文件，签咗文件去放弃呢个注册商标噶啦。讲漏咗。之前其实我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呢个只不过系由专业人士再讲一次。咁我一样嘅情况就系讲紧注册商标其实系冇咁强嘅法律效力。我之前都讲过嘅，其实不过我唔算系法律专业，所以人哋专业都讲咗啦。咁大家可以相信啦吓，你可以唔信我，信啲专业啦吓。咁啊，所以呢件事冇事发生，演习完了，唔使要你吓下单啊。 好啦，咁又讲喺法律嘢啦。 好啦，咁啊，下单都系啲法律相关嘅。 嗱呢样嘢咧，就我以前讲出咗水都讲过，就系日本改嘅名咧，基本上一个好离谱嘅问题，系好离谱就系 DQM 名 汉字同佢发音系可以完全冇拉更嘅。咁好啦，日本户籍法就要改咧，就系你班仆街 DQM 父母。你汉字唔该同你嘅发音有啲拉更，都唔系要求都系有啲拉更，即系嚟话系 你要讲得出个拉更啦， 系啦拉更啊，即系嚟话系 佢举个例子就系光就 光就 Pikachu 咁你光就 Pika 啦，咁 Chu 就 Chu 与 Chu Chu Chu 嘛，咁 OK 你讲通，但三年太郎你唔能够讲铁珠瓦汤姆铁瓦汤姆，唔该唔得呢个，即系一定就系 你要解得通啦， 解得通啦，即系你嗰阵就你同我官讲话，喂解通，呢个咁，喂咁有意思喎、哦，因为好多年前我喺日本读书嘅时候，我已经问嗰个日本人，你汉字同你个发音有冇关系？话完全冇关系，嗰时候我已经话吓冇关系，系啊冇关系噶，中意点讲得噶。 因为点解比卡丘嗰个可以咧？就因为正常嚟讲，光咧就通常读阿卡里或者希卡里噶啦，你就算系用音读。光音读应该点叫？应该同个中文差唔多音噶嘛？我记得中文唔记得叫，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就系、是其实你叫 Pika 已经系好勉强噶啦，因为日文不过都算有关， 但都算有 Pika Pika 到闪闪闪闪发光到 OK 啦。 系啦，系咁样勉强佢都实。点解佢要举呢个例子咧？话其实叫比卡超啦，系已经系几勉强噶啦。但系佢都话 OK， 你噏得到个例子，佢都 OK， 即系唔一定要卡连咁点讲啊？咁准确可连啊？可以读做卡连，然后当系英文咁读啊嘛。 即系好简单，你唔需要一定用音乐或泛读呢个限制。 系啦， 但至少喺意思上面有相一定嘅关联。 你要楞到拉连，其实如果根据佢嘅文件所见啦，其实应该就系、是当时同你登记嗰人要做到个判断、就是，就系呢个嘢到底有冇拉楞？你讲个理由俾佢，说唔说服到个职员？咁佢又会有个裁量权喺度，即系可能佢未必系佢本人裁量，可能要再高级少少嘅做裁量啦，我唔知道。总之就系有法务省嗰边嘅担当者就觉得到时咧就会要裁量啊。如果呢个你觉得佢都算系有关系嘅，咁就 pass 抌印俾你登记，咁样就过到。但系如果佢嗰边话觉得你唔得、哦。日本中意咁样做嘢噶嘛，即系咁啊，佢又觉得喂唔得，点都读唔到咁啊。 点有个直接讲咧就系、是，喂阿姐，点你帮我哋仔改名，点都唔拉更喎、 啊。 咁又唔得啦，咁唔该，我搵个拉更啲嘅名啦，唔该，大佬俾即系咁样咯。我好嘅大佬，即系有时好痛苦噶。如果我睇开日本名，就睇嗰啲日本嗰啲艺人名或者嗰啲日文名，我睇呢个名就完全唔知咩发音啊！顶你个肺！ 成日读错咯，会即系就算，即系有时咧要明白，因为佢日本有音读同训读，其实仲有唔读 something like that 嘅读法噶，已经其实好容易出现你望住个汉字，你唔知点读噶啦。就算佢已经系而家呢个修例后咧，你都依然有机会嘅，但系相对比较好少少啊。即系佢另一个例子叫大空，大空就读到 sky， 咁啊纯粹真系取意思嘅啫，大空嘅英文 sky 咁解 都得。 佢都俾你噶啦，其实佢俾管得好宽噶啦，因为呢啲嘢本来就唔应该管啊，大家一路都认为唔应该管啦，但系太夸张啊嘛， 太搞太混乱啦，啲 DQM 父母 系啊，害咗你个仔啊咋， 你个仔害你搞你你搞你害你个仔好头，搞成件事，你搞到其他人好麻烦，亦都系一件事，大佬啊，做区公所啊，填表啲嘢咧系头痛埋嘅，睇到啲名系 嗱，虽然唔系特登嘅，但系我只能讲啦，我唔会讲我名系咩，但系我细个由细到大成日会撞到咁嘅问题，因为我名啊。系冇成日又俾人读错，无论系中文定英文，成日俾人搞错嘅。呢样我好痛苦，但系因为姓氏嘅问题，所以我冇得改。即系名你仲可以大个之后改咗佢啦，虽然我都唔会改啦。但系呢样咁嘅痛苦咧，就算喺香港相对比较自由少少，都系咁啊。 日本你个霸凌预被霸凌预备军嚟啊！你咁样讲个咁嘅 DQ man man， 你真系行你冇行差踏错，如果唔系真系俾实俾人霸凌啊！ 不过有时日本人改咩好求其嘅，真系 你求其咪改翻个求其普普通通嘅名咯，你改一挖空心思改个名去搞刁难你个仔，真系好捻戆居嘅事嚟噶嘛！ 我唔系同埋最惨就咩啊？有啲人改时做流行嘅名，而最流行嘅名就佢又唔想用头名嘅名，我就用咗另一个发音，结果出现咗系咩？屌你不你不仆街，乜有咩有咩住巴沙啊、切卡雷啊啲，跟住嗰个古灵精怪嘅汉字名落去，你发音咪有嗰啲人啊？屌，你真系见会 即系，但调翻就呢个还好少少，最惨系用流行嘅汉字改个好偏僻嘅读音，就 100% 每一次都读错。 系啦， 当然啦，你名就还好，就系你可以大个之后，喂，我咪将佢改翻做符合翻个汉字嘅读法。 咁姓就不姓氏有冇讲啦？因为其实日本有好多古灵精怪咧，即系得嗰几廿人有姓氏。之后例如话Love Superstar 个新角叫米女啊，三米嘅米少女女米女，所以以为系呢个系呢、这个系一个原创性。原来他原来真系有人有感性嘅，真系有感性嘅。 原本以为系艺名啊，点知系真嘅？ 真系有性。反而咧西木野咧系西野好普通，木野都好普通，西木野系本冇呢个姓。反而我以为西木野系算系。多定大来吓，日本冇叫冇西木野噶。 系啊，我睇嗰时我都以为系普通名嚟嘅咋。 因为西野木野太普通啊嘛，通街都系啊，啲街市名嚟啊嘛。 啊，唔紧要啦吓。咁啊，跟住都系啲现实同 A C G 相关嘅。咁啊，呢个前少少就系首先呢个东大第一位东大力士，即系东大出身嘅人咧，就好少会走去做商铺噶嘛。力士佢而且仲要做到力士，即系业余兴趣嘅有嘅，一路都有嘅。但系真正入到去做到力士。叫得做到历史嘅就真系最近先出嘅第一位。 直接嗰句啦，你做历史嘅话，你唔会走去读中大嘅。 咁人哋可以有商铺嘅喜好或者爱好之如此类噶嘛。嗱，咁啊呢套文应该都算文武相全啦，入得到中大，我谂佢文嗰啲得噶啦。阿衰山咧，佢就出道赛，因为佢哋出赛前会有一个装饰用嗰种兜当布啊，即系唔系真系上场用嘅。装饰用即系你当系事前喺度 show off 嗰阵时啦，就会上到好花里碌啊，好好靓，好华丽咁样，即系佢啊，咁佢就借咗个前辈一个 JoJo 嘅 Dakara Kotowaru 睇下啊，嗰句名言 哦，柳伴老师嘅经典名台词啦， 咁就因为佢本人咧就系个 JoJo 粉咧，仲系狂热粉嚟嘅，咁佢就拣咗呢个款式出嚟，咁啊几特别，我哋睇一睇啦吓，咁啊， 跟住就系、是、 相当兴奋嘅消息啊，真系老实讲咁捻耐。都冇人再噶，虽然嗱 传咗好耐啦，应该 因为传咗好耐啫，但系而家好似二次啦，真系二次嘅啫，因为可能最终全部都系炒车噶。不过我哋接报啦， 因为咧呢两日咧，阿小岛秀夫就传出死亡搁浅嘅男主角个演员咧就透露出小岛开发紧新作，但系就好多人就以为死亡搁浅特续集，但系我听翻嚟就好似唔系，总之话新作啫。 因为佢个角色就系、 是、死亡搁浅嘅主角， 死亡搁浅嗰个角色啊嘛，所以大家估应该连续性，即系有机会系死亡搁浅新作，亦都有机会系完全系新作嚟嘅， 亦都有机会可能系而家讲嘅就山丘新作。 呢、这个可能性就睇下阿拉米同阿小岛点样丢料啊，因为 我嗱呢个好老土现实嘅问题就系、是，而讲真呢啲咁嘅嘢有一句讲喺商业社会里面用钱可以解决到问题嘅。 这个暂时仲系 level C level 嘅嘢嘅，总之就系、是、但系无论系咪小岛做得好，现在似乎寻日之后系要出新作嘅。咁无论系咪小岛做得好啦，但系应该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如果唔系的话咧，咁就会唔会炒咗粉咧？唔知道，即系话唔定我可拉米做自己做仲好咧。我只能保留呢样嘢啊吓，你知啦，呢、这个魔兽手游我都讲到嘅话，你出咗你先好，你先好屌啦吓。咁啊，传出呢、这个传嘅咋，唔系正式公布啊。咁啊，传咗啲几张图片出嚟，咁啊话系寻日之后嘅新作嘅图，开发中嘅图片，咁啊。佢就话佢之前讲嘅都系事实嚟嘅，不过呢就其实要制造呢个事实呢就唔难嘅。因为好简单就嗰啲咩爆料好准嗰啲 account 呢，有时系嗰啲呢爆900多万个，然后有一个博中咗，然后将其他全部铲晒佢。咁咪叫做爆，咁咪俾佢爆料成功囉。 即系最简单就是我自身例子啦。我自己啊喺杂志写稿时候啊，我都经常预言啦，难得中咗两次我都会周围攞去让啦。 系啊，所以可以睇下嘅，即系但系唔好信晒，因为官方冇反应， 冇承认冇否认，虽然官方承认定否认，你都依然可以继续相信嘅。啊，咁啊，总之就系睇下啦，即系佢因为佢真系沉冇，佢个沉默之后继续，真系沉默咗太耐啦，大佬， 都系传咗好多次啦，系一路又传住。 嗯，咁啊，跟住就系 新作报告啦， 二次新作啦，老老实实。 C Y Game 了， 因为注册新商标啫，只系 C Y Game 注册个新商标，就叫阿基巴命途前生。咁啊，命途嗱啱啱 D Q M 名嚟嘅呢啲，即系又系嗰啲，不过系玩嘢嚟啫，即系 Medal。嘅可以写做汉字，可以写做名，可以写做名图或者名图都得嘅。咁阿基巴就系通常你呢粒字大家都理解到系呢个阿基哈巴拉嘅简称啦，即系秋叶原嘅简称。咁两样拼埋，咁点睇都似系讲老丑 medal 嘅 title 嚟啊！但系得个商标嘅图，即系字嚟嘅啫，冇图咩都未，乜 Q 都未有。C Y 嗰边冇公布过任何详情，而注册商标其实对大公司嚟讲咧，嗰嚿钱根本唔系钱嚟嘅，即系咧，其实系咪佢哋只系一纸企划，一张企划书都就已经系订咗去注册咗商标先咧，有机会嘅，所以系咪最终会成为我哋会见到嘅新作咧，唔一定嘅，唔好咁快兴奋字，系嘛？不过如果佢讲紧秋叶原 Medal 嘅话咧，我会好有兴趣咯，咁样啦。即系咁啊，跟住啦，都系新作，不过先讲佢嘅旧作，旧作大家比较熟悉先。《星露谷物语》咁佢就最近公布咗突嘅销售数突破2000万套，呢个一个数，呢个系非卵常恐怖嘅数字。要攞嚟做对标系乜嘢咧？佢系致敬啊《牧场物语》嘅，即系呢类游戏啊，起始咪就系《牧场物语》啊嘛。咁《牧场物语》成个系列所有游戏加埋嘅销售数都唔够《星露谷物语》咁多。咁你就知道呢个销售数几多咁恐怖。呢、这个圈子基本上而家仲想玩呢类 game 嘅话呢，就係玩星露谷佢啦。咁啊，你知佢尤其是你见佢最新嗰套大家明啦吓。咁啊，佢就亦都宣布咗佢个新作係稳定开发中。其实之前已经公布咗啦。咁我而家继续话呢顺便睇一睇下嗰边我哋都做緊嘅，唔会因为呢边卖得好好所以嗰边会拖。咁样类似咁嘅嘢啦，但系应该就冇乜压力嘅，冇乜新作压力，因为最厉害啊！佢系近两年，因为只 game 已经系卖咗六年噶啦嘛，佢嗰二千万入边咧，有一千万系近两年走出嚟嘅，系近呢两年先爆红嘅。不过近呢两年发生咩事，大家都知啦，唔系净系隔篱台系卖到起咁啱噶，星露谷都因为咁咧而好好卖，即系大家出唔到街就坐喺屋企种田。啊咁啊，所以咁跟住就系我哋又系算系跟进啦吓，咁啊 EA 就同之前同啊 FIFA 造反啊嘛，咁佢话要自己开发 game 啊，两边都话要自己开发嘅 game 啊嘛，咁其实我系差唔透啦，咁呢个时候你走去炒 FIFA 部门，即系传嘅咋？因为有传佢个内部文件同你讲，哦，我哋要炒人了。我谂紧就系、是，喂，你唔系话要出个咩 EA Sport 心真系 game 啊？唔系 EA Sport 什么嘅咩？即系你自己嘅足球 game 嘅咩？咁你唔使人员工做嘅，定系你又系你都系谂住外包俾人哋啊？冇啱啲咁嘅嘢喎。 EA 嚟嘅、哦、 ，EA 唔使外包啦吓，佢内包得啦吓，大捻把工作室 就 系 咯， 亦都可能佢唔满意原本嘅工作室嘅做嘢噶啦，已经系咁啊，所以佢想搵个另一个工作室接佢哋做嘢，咁啊，所以咪裁咗原嗰个，咁仲有咁嘅企业可能嘅。 知啦，呢样嘢就 唔知佢就成点，不过就因为如果佢引擎啊、技术文件嗰啲嘢仲喺度嘅话咧，就算系其他工作室接手咧，都唔会好似 FIFA 咁由头做起嘅，咁啊，相对个镬气就低好多嘅。咁啊，话唔定新人事想做，可能就系想新人事想用风做个佢心目中理想的真 FIFA 啦。即系之前因为佢都屌过噶，其中一个二次佢哋分手嘅原因咧，就系 FIFA 夹手夹脚啊，呢样唔得，嗰样唔得，乜乜七七，佢都有宣布过话我哋新嘅足球游戏啦，会将会系会有好多新突破之如此类啊嘛。咁、可能系咪要新人事新作风咧？唔知道，总之就系咁啦。咁然后呢仲系游戏嘅新闻。 但系呢个好奇， 這個、简直奇闻嚟啊！真系我睇梯图嗰时啊，大家得得得得，我照读出嚟啊 ！Xbox 日本周销量击败 PS5， 即系我睇到嗱，先讲句 Xbox 系指最新嘅 Xbox， 唔系指最原始嗰部啊。 即系 Xbox 乜撕票交叉啦，鬼知咩嗰啲咁名 ？COS 唔系 X， 亦都唔系两个加埋，净系 COS 本身就卖过咗，不过。你睇埋个数字，你就知咩事噶啦。COS 卖咗6000几部， 这个 PS5 两个版本加埋，即是佢个光碟同无光碟版啊，加埋卖咗2700套左右。咁如果你对佢日本个销售数冇印象嘅话呢，未必会发现咩问题。因为调返住日本平均每个礼拜呢，如果係冇咩特别事啊，咩冇咩大作啊，冇咩其他特别其他嘢，所有主机加埋嘅销售度一般会落喺5万到10万部附近嘅。 即系例如话系长期 keep 住Switch 嘅话就大约2-3万部咁样，咁剩翻几千部加埋大约5万部左右啦。一个星期如果净淡季嘅话， 如果好淡就可能5万啦，即系嗰啲唔系特别淡，但系都唔系有啲咩特别大作好热门嘅咧，咁都可以可能会上见到10万嘅。咁啊热门起嚟就好大好难讲啦，大家明噶啦。 喂，而家咧主要唔够货啫嘛，其实都系。 系，但系点解得千位数咧？其实就因为唔够货。呢、这个其实同样嘅情况系都系出现喺 COX 上面，即系贵啲嗰部，因为佢哋两个用个晶片唔同啊嘛，所以咧应该系啦，生产线都唔同，咁就 COX 呢个供货正常，咁其他咧就卖唔到冇货，咁啊结果就净系咁。如果嗰个礼拜又想买 game 买机俾细路，通常买 game 俾细路嘅，因为咧系父母先唔 care 啫。如果系玩嗰个咧，绝对会 care 你买边部机啊嘛。即系啦，总之佢就咁样，所以佢个销售率调翻转高过咗PS5。 作为一个笑闻啦、 啊，呢个系 Xbox 入日本以来有史以来第一次，但系因为咁嘅原因咧，就其实冇乜太值得。去讲嗰度老老实实，不过 当系笑闻啦，听下啦，即系得笑得得啖笑啦， 奇闻啦、啊，直情系。 好啦，讲下入讲下买平嘢啦。日元低水，咁大家扫平嘢，包括咗沙利王子在内，咁就扫咗老一堆股票，就成为咗任天堂第五大股东。即系咗人哋嗱，我哋穷人买平嘢就喺亚马逊就买任天堂 game， 有钱佬买任天堂。 即系嗱，阿妈讲啊，阿仔，我买咗部，我买翻个任天堂俾你啊！咁大家都知道佢系讲紧一部红白机，或者系任何游戏机。但你知啦，你知父母系咁样噶嘛？佢对大家都，佢要么佢部叫红白机，要么就叫任天堂啊嘛。任何游戏机都系叫呢两个名噶嘛。咁、但系佢唔系，佢买咗任天堂嘅股票。阿丹先讲，佢手稳无数，佢唔系卖晒，佢卖咗5% 啫。 唔系，咁佢有啲咁有另一个唔同就系、是，相比要买晒好容易 SNK， 任天堂好卵大嘅。但任天堂啲好多股票自己揸住咗咧， 即系冇出头嗰啲咁峰回路转，冇咁多嘢搞嘅。即系阿马大师啲嘢我就唔讲啦，就同个经营冇乜 关系。马大师继马大师而家继续喺度喺讲紧价。 我觉得唔系讲价，不过系喺度系总喺度。 唔系开天杀价，代替为前就系、是、嗱，你啲假你都好多假人卡，我减啲咧，减即系。 我觉得唔系佢要减啲啊，佢系屌鸠啲假人卡，因为之前都屌鸠噶啦。 系啦，神神已经压价。 不过问题就系俾人屌鸠翻，喂，最多假阿坚粉嗰啲咪你咯， 唔系 即系俾人督爆，佢有70%都系假，都系啲假阿坚啦。 即系即系你买二手货，喂，啲镜头有镜头要花花地，喂，你话九成新字唔似九成新，嗱啊，喂，5000蚊计平啲，4000零个， 唔系，我觉得系咪啊？系你食饭嗰阵时候叫个厨出嚟，做乜上面有条头发喺度嘅咁长、啊，跟住个厨行出嚟话 卖米状又系咩啊？卖二手镜头。即系你话折旧之后95%嘅，95%净通常个盒就净系再俾开个盒嘅。大佬你盒嗱，你贴纸有贴纸痕，嗱呢度镜头花咗，呢度未入咗尘。 哇，花咗就唔止95%啦，屌啦星！ 镜头嘅唔系镜头有即日常使用嘅痕迹系正常嘅， 咁咪唔止95%咯。 系咯，唔止95%，你坤我嗱5000、3000啊，3000唔点啊？即系而家喺度讲价，嗱证明到咧，就算你好懒有钱，你有钱就任性，都系要讲价嘅。即系精明消费者。 我先讲呢个数字应该就几难走，因为如果佢要换嘅话，你要重新同个证监会申请去再报再对过上去噶。佢要整个流程要重新摆过，我唔知佢得唔得。而咁嘅情况下，佢要赔10亿噶。佢如果讲价嘅话，佢先要赔10亿先噶。 睇点先啦，呢样嘢又我唔知佢点啦。总之啊，而家 点解用头发例子咧？就系、是、个人话你阿生，你觉得条发好似系你嘅喎，咁捻长，个厨师行出嚟，喂，我条头我短发嘅喎，你条咁捻长头发边度走出嚟噶？即系跟住出咗度，跟住点解？因为佢有70%嘅 fans 嘅追 follow 啦，都系俾人督系假粉，或者系啲机械人啊嗰类身份 lighter。不过先讲，唔一定系阿马大师自己搞出嚟嘅，因为咧我知道好有啲机械人粉啊，为咗令到佢似啲人咧， 佢会 follow 某啲人嘅嘛。 系啊， 其中一个 hit 埋肯 follow 嘅咪就系佢咯，好正常嘅啫。 咁你梗系 follow 啲名人噶啦。 我想 Twitter follow 马斯克，虽然我冇啊，有乜咁出奇都好正常，因为调翻转我都 系噶，有无啦啦，点解有啲 follow 我睇一定加咪有佢咯，主要又唔影响到我。 佢好明显系假眼坑嚟嘅。之前一开始我都有铲嘅，后尾就烂啦。我见到我会铲，见唔到我就算噶啦。 有佢咯，反正唔佢唔影响到我嘅。反正 Twitter 好处就咩？就算你一万个假眼坑都，佢影响唔到你嘅。 好 ，OK， 我哋翻嚟音乐同学度啦。我听到好远啦。咁啊，佢嗰位沙地王子就系我哋好熟嗰位啦，又系同 Twitter 相关嗰位啦。之前讲嗰、那个，咁佢咧就系、是、第二大单一股东，因为除咗单一股东之外，仲有一种拥有者又好复杂嗰啲唔计。 但佢一个 pat 落去，即系例如话好似乜投资集团咁样，佢成 pat 计嘅，但佢唔系一个单一，佢唔系个人。 系啦，咁佢单一大股东嘅话，佢如果净系计单一嘅啦，咁佢个基因系计到第二噶，系单一第二大股东。咁佢嘅个我哋之前都提过啦，你如果系你上咗某个 percent 以上，你就要申报噶啦嘛，应该系5% 啦。咁佢5.01%，应该系调翻转，佢就系想话俾公告嘅，因为听我收咗任天堂咁多股票添，因为如果5.01% 呢个数比较似系咁啊。咁佢就登记，然后写咗纯投资，即系我抌钱落嚟嘅啫。佢赚钱，我赚钱，我唔打算喐佢个嘢嘅。咁阿沙地王子会唔会好似阿马大师咁弹出弹入咧？呢个可能性系比较低嘅。我相信佢真系纯投资嘅。而老任而家嘅股价，我觉得都系值得去稳定投资。即系短期内会唔会跌咧？有机会嘅。但系如果系话纯粹睇中佢未来嘅盈利回报咧？咁啊，绝对冇问题嘅，因为老任嘅股票其实赚钱能力向来都好强嘅，以游戏股嚟讲咧，算系相当强嘅一个嚟嘅。咁佢投资5%咪不断咁赚钱，好正常啫。咁佢唔系打算，暂时咧最少系喺佢申报改变用途之前，都暂时系应该只系谂住纯投资，即使我哋之前讲过好多嘅嗰啲腾讯收埋嗰啲，即系唔系指全面收购啊，入股嗰啲啊，都系纯投资嚟嘅。咁系咁样啦吓。好啦，咁跟住都系上个礼拜跟进啦，算系之前讲呢、这个UST 算稳爆炸啊嘛，咁、然后不出所料，真系完全不出所料，其他算法稳定币算稳啦，佢就轮流爆炸，咁啊轮流俾人抛售，咁啊包咁啊真系不意外咯，老老实实，因为呢啲嘢咧系信心问题嚟噶嘛，其实同我哋现实嘅汇率一样噶。你一旦开始抛弃嘅话咧，如果你冇一个好有效甚至好绝对嘅方法，即系好似我哋香港联系话你超额储备，有几多人可以做到发行货币有超额储备咧？极极极少。美金唔好讲啦，美金其实根本就冇储备去做 support 嘅，佢系靠佢主权嘅啫。 但系靠信义啫嘛。 俄罗斯都做唔到啦，吓、啊，即系咁佢，所以就呢个我唔熟啊。FUSD 同 DAI 我比较熟，咁两者都系严重脱欧。咁啊，两个都我见应该都系冇追返嚟嘅。咁啊，都几大镬下噶佢个咁啊，不过就我之前都讲噶啦，算稳呢啲嘢就从来都只不过唔系准备爆炸就系、是、爆炸咗噶啦。即系而家佢而家带嗰个去到而家去到应该大概系6毫子多升返噶啦，比最低位啦，最低位跌好捻恐怖啊，最低好似跌到得返4个几港币。而家又好啲，而家大概都有5个几，就嚟6蚊嘅数啦，应该啦。嗱，先讲啊，因为呢啲加密币个飘幅好大啦，佢已经唔稳定啦呢个数，咁所以咧就你睇路啦，呢啲算稳嘅，你后面冇任何储备，一旦俾人追击啦，你而且信心崩盘嘅话咧，你系翻唔到嚟，系唔可能翻到嚟。你只有储备，大家都系信你嘅储备嘅啫，大家点解信号咁讲完啦？港元有成亿嘅储备喺后面去支撑啊！你有冇啊？不过好，咁啊啲同 A 股关系越来越少啊， 冇因为冇关系， 咁啊继续都系好少嘅。YouTube 连续发生咗2单好大嘅单嘅，主要系 YouTube 同 Vtuber 啦，俾人唔 ban 嘅。首先咧就系、是、新嘅爆破法，就系、是、如果你个频道涉及色情啊乜乜七七，就如果再俾人检举就会俾人下架噶嘛。咁但系正常你唔会出咩事嘅。但系俾人发现一个漏洞，那个漏洞其实讲白咗，其实都好普通嘅咋，就系点解 YouTuber 同呢个 Vtuber 先会濑嘢嘅咧？就系、是、好多人佢哋做实况的时候啊，咪会将个留言嘛，去车上去佢自己本主荧幕度嘅，等大家可以睇住佢个画面，亦都睇到啲观众嘅留言噶嘛。咁通常就会包括个留言者嘅 icon 噶嘛。有人就将个 icon 做成咸相， 虽然我唔知咁撚細个吓，讲可以有几咸啊，老老实实我见到佢系啊，你放大检视系有啲咸嘅，但系我真系睇唔系好觉，不过佢咁样啦，去留言。咁然后咧就因为咁样，佢个画面成个大画面嘅嘢非常少一部分就有咸嘢，结果就俾 AI 自动侦测到，跟住 ban 鸠佢 account。我话呢招谂到呢招嘅都真系几厉害吓，同埋就系啊同生好啊，佢哋咧算系好彩。如果当时佢哋谂到呢招嘅话咧，会大获好多啊。不过唔紧要，咁啊跟住佢哋就 YouTube 就跳出嚟话系我哋承认我哋嘅 AI 演算方法有唔。即系，因为佢冇考虑过呢种状况啊，要排除呢种根本唔关佢事、唔 ban 佢嘅状况。因为如果纯粹系留言嘅话咧，就唔系佢留言者嘅 icon 啊，并不再被会 ban 佢 account 嘅嘢。虽然黄标系有可能由留言引起嘅呢、这个，但系佢唔会因为咁而 ban 佢 account 嘅。咁但系佢就冇谂，佢唔知系冇谂到啊，定系冇因应到、冇预防到啦。就系啲大部分嘅直播主都会将留言车上去，咁啊，结果好多人咧就要遮留言啦，或者系搵谂办法去遮咗个 icon 嘅标示，因为如果你唔识个点，佢当初点样车上去嗰个啊 OSB 嗰个设定啊，你冇办法净系 cap 留言 cap 唔 cap 个 icon 嘅，咁啊，亦都有人系将佢变成咗会员限定，但系会员限定冇用嘅，人哋都可以加入会员然后去留言。又或者我唔记得边个 VTuber 我已经唔记得咗啦。佢直情系咩呢？因为佢系可以限制一剂，我要加咗会员几耐嘅人先可以留言。 嗯， 就算系会限都好啦。我唔系话我呢头加嗰个头嘅台嘅，有啲嘢咧可以 set 做话我要加会员之后，可能要加一两日我先俾你啊。咁你咪你个成本啊嗰啲嘢咪高好多咯。甚至有人系最后咧就直情取消咗，唔俾留言。咁啊。结果就是佢哋有人发现到个问题，就或者系审查完先俾你加入个会员，咁我审查嗰阵我睇到你个 icon 噶嘛，咁我又见到你系嚟搞事，我咪唔俾你过咯。咁但系结果咧就是因为 super chat 系唔需要会员嘅，佢丢 super chat， 即系可以丢1蚊2蚊 super chat 噶嘛，然后就都照弹出嚟个嘢，你唔读就你嘅，你唔读系另一回事啦，但系佢照出弹出嚟，咁啊结果就咁样用个 super chat 都会见到个 icon， 然后又俾人 ban。这个少少攻防我唔知又要点样解决啦。其实好简单嘅啫，我觉得你咪检查埋会员流去嗰啲 icon， 如果系嗰啲 icon 系引起个 ban 嘅，你咪阻止咗佢咯。 嗯， 演算法应该系做得到呢啲嘢嘅，如果佢有心写的话，但我唔系好肯定啊。咁啊，然后仲有另一单嘅唔 ban， 咁啊呢个仲更加无理，真系唔知佢发生系真系黐筋啊，唔知发生咩事，唔记得边一日啊，前几日有系。只要是那段时间收台自动变咗做片，因为正常直播如果你冇取消个 tag 嘅话呢，是预设㗎。你嘅直播会直接就会变成你嘅影片，会变成一个上传嘅影片，你可以上载可以睇到嘅。嗰一嚿嘢正常就搵乜自动做㗎嘛。有一架 VTuber 会发现做完咗一日佢会自动变咗私人，禁唔返做公开，系强制变咗私人，提唔开公开，佢自己手动禁都禁唔返做公开。跟住 YouTube 过咗两日之后出嚟，系我哋演算法又出咗事啦。YouTube 你算前面嗰单都可以为人转流动，今次呢单系完全你嘅责任嚟噶。 咁食间唔中有噶啦呢啲嘢，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嘅。应该讲就系你濑嘢，除非严重到真系冚包身死得好夸张，唔系嘅话，屌讲真，之前啊Facebook 啊无啦突然间，咦我去，点解突然间佢出嗰啲讨论区嗰嘢系？佢开局即系本来佢通常就推荐或者系佢最新嗰啲嘛，佢出咗系最早嘅，即系话如果佢嗰个局系2014年开，佢一开入去就2014年第一篇文，哦吓，跟住搞咗成日， 应该系时间排序，然后个参数调转咗， 参数调转咗， 正常就应该系最新嘅放最上啊嘛， 咁啲结果就咩？成班人喺考古啦，睇翻就系、是，哇，我嗰时出系实得喺呢个都贴咗呢篇文噶。如果嗰时我系咁样，因为嗰日成班 Facebook 有就去考古，揾翻当年嗰啲陈年旧 post 出嚟睇。 啊，继续讲都系 V 相关啊，不过今次系好事，而且仲系都算系一个记录嚟噶啦。咁就系 VTuber 舞蹈馆第一人，阿花圃佢就系一个以唱歌为闻名噶啦吓。佢嘅第三个演唱会系会喺8月24号喺舞蹈馆上面上演。即系咧，等于阿水树当年上舞蹈馆， 好多年啦， 真系当年啦，好耐之前嘅事嚟噶啦， 好普通啫嘛。 而家声优上舞蹈馆已经系好普通嘅事，但系 VTuber 上舞蹈馆咧，系佢系第一个。 因为谂下就系、是，因为好简单就系、是，冇喺论场地 size 嚟讲，舞蹈馆其实真系好细。 但嗰个系圣杯嚟噶嘛？ 咁啊系，即系啱就系当年披头士尼去日本开演唱会就喺武道馆，你能够喺武道馆，你开喺叫做咩？你所以就你作为一个叫做第一流嘅音乐人，你唔喺武道馆开过，你只系话自己第一流啊！ 即系等于香港，你香港叫唱歌的，你冇上过红馆，你点算叫做第一流呢？ 系啊， 一样意思嘅啫。虽然红馆暂时应该系香港最大嗰个，咁啊，所以就的确系恭喜佢，而佢嘅歌咧就 唔知道 有啲人好中意，有啲人好中意，我只能讲有啲人好中意。 系唔系？我觉得唔系咁，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其实音乐咧好口味问题嘅。 咁啊，呢个系事实嚟，我只系讲 啱冇口味啫， 唔系好适合我啦，系嘛？咁啊，好啦，跟住又讲完好消息，又要讲翻啲坏消息啦。 系咁讲嘅 VTuber 都冇去 大陆嘅 VTuber 团体呢个 A Show 啊，应该咁读啊，我唔知啦。咁就成个炸伤。咁啊，炸伤原因就唔系个入边嘅人发生咩事，而系间公司问题。通常炸伤就系公司问题嚟噶啦。呢档嘢本身咧就系字节跳动，即时睇啱间公司啦，同间娱乐公司去合作组成 VTuber 团体嚟嘅。咁啊，就之前就已经系因为嗰啲咩黑扣工资啊嗰啲嘢咧，就嫌上过啦。咁啊，而家就再俾人曝光。之前嗰啲咩借机黑扣工资啊嗰啲嘢咧，就打工成日都出现嘅事嚟噶啦，都唔算好咩啊。但系跟住而家我见到佢个抽成，我见到个抽成数之后，我觉得先生小姐，你当初系点样签张约落去噶？你冇睇约噶？咩事呢？就一般嚟讲呢，如果你系 Super Chat 之余女嘅钱掟咗去之后，平台通常抽三成，边个平台大概呢个数㗎啦。咁然后剩返个七成入面呢，如果你系有公司制嘅话呢，通常经理人公司呢就抽你三成到五成左右，睇佢大概呢个数啦。如果系可能 Live 嘅话呢，就抽三成，我印象中。总之差不多呢个数啦，都系唔会好少会好超你呢个数嘅。而佢抽嘅数系 99%。 哇， 我谂吓， 好乸离谱啊！我觉得系，我都觉得系，即系喂大佬啊，即系九一算已经过过分啦，99%真系， 你不如冇俾， 咪就咯，你不如即系人应该就系你不如冇俾。 哦，因为佢话系个个营收嘅%，即系佢话未俾平台扣嗰个数都好1%。喂，其实1%同0.7%有几大分别咧？ 完全唔明。 喂，我真系，你不如冇俾1%。我都真系离捻晒谱啊！当然你可以话站喺佢哋嘅立场，就系我哋唔捧你，你自己点有可能红啊？因为呢啲咁嘅贵公司，佢抌落嚟嘅钱真系好捻大嚿，呢个事实嚟嘅。同啲小经理人公司啊，先讲下规模上，呢个 HoloLife 都系小公司嚟嘅啫。咁啊，系的确系不可比嘅。而喺中国咁大市场入边咧，你真一 percent 咧，其实系咪真系会食都唔够食呢？如果你真系红得到嘅咧，一 percent 都够你大富大贵噶啦。不过就好唔公平咯，睇落去真係好咩咯，即係当咪话你当初你点样先啊，你不如话呢你 0%， 但係我出人工俾你。即係等于高桥名人啊，佢咁出名，其实都系收份量㗎啫嘛，仲要唔高㗎添，普通员工量嚟㗎啫。咁反正佢本来都系公司捧出嚟嘅，佢亦都唔系做艺人咩成。咁佢收返正常员工嗰个钱都仲可以理解，佢接唔接受咗得佢个人问题啦，但系理解到咯，你 1% 即系想点啊，俾乞儿啊。咁啊，所以之前咧仲可以话唔太公平嘅嘢嘅，佢就呢次就完全激嬲咗佢哋嘅粉。咁啊，结果咧就系连带攻击埋所有字节跳动嘅产品。你知大陆啲人要烧起嚟就一定火烧连环船，我唔知点解啦。咁啊，所有包括抖音，包括其他佢出嘅嗰扎垃圾 game， 老实讲，字节跳动嘅所有 game， 即系除咗马良之外，全部都系垃圾嚟。无论系销量，无论系制作本身，全部都系垃圾嚟。不过我哋要之前提过啦。咁暂时咧就个火咧都未烧嘅，亦都有人有入边成员，我都唔识佢啦。咁啊都正式解约咗嘅。咁唔知佢最终要点搞啦。咁啊不过就睇死啦。呢个睇多少少喂，字节跳动入边嗰啲咩垃圾 game 咧？你成日听嗰啲咩正版授权游戏嗰啲咧，字节跳动就好 Q 多噶啦，包括 One Piece 啊嗰类嘢。就有好多啲咁嘅嘢，佢好 Q 中意出 One Piece 噶，唔知点解啊？咁啊，好啦，唔好意思，留下单呢、这个中国 VTuber 相关嘅仲有一单消息，咁就老老实实件事本身咧，我就半信半疑嘅，咁就一个应该唔算好出名嘅 VTuber， 咁啊，佢就宣称佢呢半年咧就唔见咗人，咁啊，佢又宣称话佢系俾人口贩子捉咗。咁啊，俾伪装成呢个警察，咁啊捉咗上车去，然后拐咗佢去俾个中年阿姨去做家庭佣工啦。 嗰类咁嘅嘢，类似咁嘅嘢，咁而且中就系俾人又打啊、闹啊、暴力对待啊啲如此类相关啦、啊。咁最终就系话都系警察话喺失踪人口入边揾到佢，咁佢就翻到屋企。咁啦，件事本身咧，如果系真嘅话，都几惨下嘅。但系我个人啦，真系个人嚟噶，你当我柴台又好咩都好啦，我有少少觉得唔似系嘅。因为类似一件案件咧，即系呢啲人口拐卖案件啦，我都见过唔少。咁无论系真实发生定系网上见到啊，讲紧系一个年轻女性，听把声应该系年轻女性啦，除非唔系啦。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九成都系卖俾人做老婆嘅，呢个其一。如果系卖俾人去做帮工咧，应该好少嘅。当然亦都有可能嘅，因为如果呢类咁嘅照顾人嘅咧，通常都会认为系女性比较好嘅，但系真系比较少去揾咩？系因为通常要人去做家庭佣工嘅人咧，佢对方反抗起嚟咧，你好危险嘅，即系你要对方帮你煮嘢食，而确保佢唔会落毒害你，嗰、那个嘅几咁难，你又唔俾得佢出街，又要买到餸，那个难度有几咁麻烦。咁啊，相对嚟讲就冇咁样啦，而且我唔知个人系咪真系相貌比较普通啦。如果系人靓声甜嘅话，佢更加唔会去攞嚟咁样做。如果佢嗰如佢所声称系年轻女性嘅话咧，一般就唔会咁样去搞卦。咁呢个其一，第二就系佢声称系警察去揾到佢，系话喺失踪人口度见到，哇咁似佢啊！即系第一，如果你系话佢系特登去揾追踪，最后追踪到佢啦，我比较相信呢、这个系比较合乎现况嘅。先唔讲警察好捻中意食案，甚至串通乜乜，我唔讲呢啲黑暗嘢，我当佢系一个尽职地去做嘢。虽然喺中国尽职地追查失踪人口呢样嘢本身都几稀有，未到天方夜谭嘅，但系真系好稀有。我唔讲呢样嘢。要认得一个人系失踪人口的话咧，系非常之困难。这个第一。失踪人口咁多，佢卖到去咁远的话，你根本就唔知喺边度。而根据佢嘅形容，佢系基本上俾人困住喺屋企，冇乜机会逃走嘅。可能佢真系喺网上卖餸啦，入中国都几流行呢样嘢，大家知啦。但系咁嘅话咧，其实佢根本冇几次嘅机会可以见到外界，遑论警察。咁到底点解会见到警察会揾得到佢，见得到佢，而又认得出佢系茫茫嘅失踪人口之中认得到佢咧？呢、这个可能性都有几高，大家心中有数。而中国其实爆过好多好多好多单类似咁嘅嘢，讲个假故事出嚟，然后去博同情啊、博捐款啊之如此类，系经常见到嘅。我唔系真系真特登讲话佢，我唔系讲呢件例子。有呢件事到底，但系调翻转亦都有，的确系有事实，有啲讲完个故仔出嚟，好多人同情，但亦都同时有人觉得佢系假嘅。咁但系结果就系佢真系出咗事。系嗰个好似系穷到饿死咗啊嘅人，最后出咗事之后，大家先知道啊，原来系有个咁嘅人。我记得个名系有个咩麦定咩个六字，我唔记咗啦。咁类似咁嘅情都有机会出现嘅，我只不过系喺一片嘅同情声中做下架梁啦吓，提一提各位，呢件事有机会其实系全盘造假，为咗博人气嘅，尤其是原本就需要人气、需要关注嘅职业，咁就更加难讲啦。咁我只不过系睇睇各位啫，咁啊，切勿跟车太贴。咁当然啦，中国嘅拐卖人口问题依然系好严重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啊，你如果要从而去关注，咁啊，你都可以关注下嘅。咁啊，不过就唔同 A C 机构框架越来越细啦，本来 VTuber 都唔大啦嘛。咁啊，我睇一睇。咁啊，中国另一单新闻。咁啊，跟住就系呢啲东北方邻国韩国嘅嘢。咁啊，韩国佢又有只 MMORPG， 叫《奥丁神判》，其实就好普通嘅事咧，就系俾人揭发咗员工入后台用指令帮俾道具俾自己，呢、这个其实算系相对比较小事，老老实实，因为成日出现嘅，而且佢只系俾自己嘅自肥嘅啫。即系佢唔系谂住卖啊个成嘅，因为我哋北方邻国咧呢啲 MMO 啦。啲员工自肥然后攞出去卖咧，系经常发生嘅，大细公司都成日发生嘅事嚟。 嗯， 不过因为系韩国相对比较少见，因为韩国呢方面其实都管得几严下噶。 嗯， 可以攞出嚟睇一睇啦，睇一睇嘅啫，纯粹。 嗯， 咁啊，我哋去翻本地新闻啦，我哋好难得有本地新闻。 难得呢单嘢咧，其实系几我只 O 晒嘴嘅啫。 时光穿梭， 我就觉得哇咩年代啊大佬。 我因为嗱我睇 Facebook 突然间有一弹，即係我蛇喺度做嘢，蛇王嗰时睇 Facebook， 咦黄金被人封抢，跟住我第一个反应就係、是、哇中唔担心出行，使唔使封城封咁夸张啊？跟住唔系海关嚟喎，咩海关中担心出行？咦，好似唔系喎。跟住睇吓捉老翻，黄金仲有老翻，唔系啊嘛？ 咪系咯，时光倒流，即系等于我哋已经系两三年前听到打劫金铺案吓、啊，香港仲有打劫金铺吓、啊，香港仲有人卖老翻嘅，原来 突然间觉得好， 仲要系开记者会啊！佢喺黄金嘅门口就地开记者会，佢后边仲系基战 poster 嚟嘅，所以我肯得我好认得嗰个咩位咧，因为任何一个宅你都认得嗰个位噶啦、啊。哦，你咁教，即系你唔单止系拉老翻，仲要开记者会，即系你最近好捻得闲啊！你 完全 即系咁啊！咁佢嘅所谓老翻咧，就唔系我哋一般印象中嘅老翻。其实呢就是那些咩咩宝游戏宝盒啊，是不是咁叫，我唔好。 是啦、 啊。嗰类身份啦，啲嘢。 嗰类嘢啦，总之就是咩几十合一啦，或者是假嘅或者是一个咩扮系街机机台嘅，面塞一大堆SNK 嘅老陈游戏咁样。 啊，即系或者系嗰啲mini 红白机啊 ，mini MD 啊嗰啲嘢咧，嗰啲机，然后入边又系塞翻当年啲 game， 即系个嘅老翻。咁啊，理论上的确都算系盗版游戏机嘅。不过即系你可以你亦都可以话冇错，而家盗版系唯一咁嘅形式去存在过嘅，但系真系冇谂到，同埋就有啲叫做咩啊？其实佢话翻版手制，即系可能系因为佢冒充咗某个牌子啦、嗯。因为其实第三创手制系好大量存在嘅、嗯、，Street 嘅第三创手制啊，其他厂都有啦。咁佢所以应该嗱，我睇得唔系好清楚，因为张图好烂细张，系唔系啲已经存在嘅牌子嘅？老翻，我唔系好肯定啊。咁、 嗯、 红白机嗰啲就好明显系老翻啦，咁就唔使讲噶啦。因为出翻 Game Boy size， 而家模拟嘅话入边就可以塞好捻好捻好多 game 落去啦，类似咁嘅嘢。其实一开始睇标题咧，我就吓一跳，睇完就哦，可以理解。先唔讲佢咁高调搞乜嘢，系咪想邀功？唔讲呢样嘢，但系呢啲嘢算系老翻 game， 又的确是的，咁啊，即系咁样啦。 我就唔想话得啖笑，但吓咗跳咯，至少系我未知，未知佢就话得啖笑嗰个程度，但系总之哇 合理啊嘛，佢呢个的确系老翻 game 啊，冇错， 佢都冇呃你。 又再一单咧就唔系得啖笑啦，而且仲系都几大镬吓。首先牵涉人命，游戏牵涉人命就已经一定系大镬事啦，打机打出人命。而单嘢咧会唔会有影响？我有啲担心嘅，不过就暂时冇理个字啦。件事系咧，就系、是、天水围有人，我可以叫佢靓仔啦，十八岁，俾人发现倒我屋企，二次头部撞伤，唔知系七孔流血啦，定系真系鼻流血啫，总之就系吐血，跟住送院不治，好卵大镬。而佢打紧嗰阵时打嘅机系 Ring Fit， 吓、啊，但 Ring Fit 咪 Ring Fit 冇理由会受伤系嘛？ 咁两个可能性。如果你纯粹系撞到头嘅话咧，就应该唔会吐血嘅，理论上啦，唔肯定啊。而家目前为止是不知道到底他是先自己本身出事，然后因为咁你咁系晕啊嘛，一晕你就真唔知撞到边度噶啦，然后撞到个头，定系因为撞到个头，然后就有啲咩脑震荡啊、心肺拉得嘅嘢，咁啊搞到佢鼻又流血、口又流血咧，唔知道，两者都有可能嘅，咁可能系佢又撞亲个胸肺嗰啲嘢，咁啊喷血，咁啊然后又搞到个同事又脑震荡，唔知道，暂时死因不明嘅，应该要等解剖验尸。咁但系打机打到死人呢样嘢就出咗国际新闻噶啦，虽然系本地新闻，啱啱个单冇人嚟啊嘛，呢一单全世界都见到有，包括英文媒体、中文媒体都见到有去报道呢单嘢。 不过即系咁，我可能意外啩。 我谂路人应该唔会做任何回应嘅，老老实实调翻转讲，就算你真系打机嗰时撞到嘢，都系阁下治理嘅。 喂，咁讲即系嗰间就系、是。你做运动嗰时啊，整亲你都唔 咩警告啊，嗰啲嘢都俾晒你噶啦，你自己仲要撞到嘢，你知香港间屋几咁细啦，即系你会唔会系唔够空间之如此类咧？唔知道。 OK 啊。 咁啊，相信应该唔会变成抹黑游戏嘅咩嘅，会唔会影响 Ring Fit 销量？影响都唔关我哋事啦，老老实。 唔知道 咁啊，睇下。总之一个不幸事件啦。咁我哋亦都提提各位玩 Ring Fit 啊、新 Fit Light 嘅嘢嘅时候咧，包括 Street 嗰个 Sport 啦。 保留一大空间， 睇住你身边周围嘅嘢，你先试下唔好望住个荧幕，做类似嘅动作跳一跳先，确定你咁样跳法再夸张啲，你都唔会撞到嘢，你先好继续做。你知香港几咁土地问题噶啦，真系好容易撞到嘢噶。 系啊， 呢个 就提醒咗各位小心啲啦，咁样咯。 好啦，咁好啦，咁今日咪终于清晒啦，咁又系一大堆湿星料，好就冇咩古灵精怪大嘢，即系去咗好似阿马斯克大人嗰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唉， 怪都提咗啦。 系啦，好啦，咁今日咪到此为止啦。系啦，冇纯粹个人消息就最开戏院最开又食爆谷啦。 嗯， 但系等咗我两年就冇喺日本喺戏院食过嘢啦，撞鬼。咁依几个都会有新片嘅，咁我应该都会睇完之后都会攞上嚟讲嘅。好，咁下个拜再见，拜拜。 拜。